宝宝首先同你讲，受到火警嘅影响，大南街介乎南昌街同埋石硖尾街之间嘅一段全线已经封闭咗啦。就系大南街介乎南昌街同埋石硖尾街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咗啦。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啦。另外，依家烟花汇演已经开始咗啦，港岛多个地区都会有封路嘅措施，封路包括中区嘅耀星街、中环天星码头广场。湾仔区嘅道路至道天桥、丰益码头街同埋港湾径，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维园道同埋民康街之间一段嘅东区走廊都已经封闭咗。龙尾依家喺太古城。另外喺中区至道半山自动扶手电梯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凌晨嘅两点钟，40条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港铁嘅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和西铁线今晚都会加强服务。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暂时是畅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和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8月15日，我和你。 Eric， 今个中秋我想去你屋企食饭啊。 点解呢，梁丽勤？ 跟你食饭一定可以练到完美嘅身形啦。 但系我想去你屋企食饭多啲，今个中秋。 点解啊？ 因为听讲阿陈伯煮得一手好菜，我梗系要试下啦，食肥都抵啊。 好啊，咁今个中秋我哋就食得 肥肥白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的快乐中秋。 我欧阳振华提你，买首次登记汽车唔想买贵咗，就要留意海关批核的公布零售价啦。 海关讲明，以高过公布零售价买车是犯法的，车行有法律责任书面公布出售汽车的公布零售价目表， 对啱车价先好签车辆登记及牌照申请表。 可以用埋香港汽车税呢个 app 了解多啲啊。 买车要知价，睇实公布零售价。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二千靓歌再重聚就随着呢一只主题曲啦，就开始咗啦。首先咧，同大家即系讲声诶，国庆节快乐啊！咁诶，我谂而家咧喺出边啲烟花咧仲未停，因为九点钟开始咧就烟花盛放。咁啊，以往10月1日咧，我都喺维港嗰度睇紧烟花嘅，咁啊同一班朋友咁啊，唉，一齐好嘢，哇，哗哗声咁啦！我相信而家咧就喺海边喺维多利亚港两岸咧，已经好多朋友喺度欢腾睇紧烟花，饮紧嘢。 不过呢，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因为啱啱好呢就係10月1号。所以今晚我哋都唔会係去睇烟花啦。咁希望可以听到一啲烟花般灿烂嘅声音啦。咁我哋啲歌曲嘅音符呢都好似烟花一样咁样好绽放喺维港嘅上空嘅。咁而今晚呢，我哋放完烟花之后呢，我哋当然会继续到凌晨12点，因为一如既往我哋有三个小时嘅现场歌唱节目。我係Albert Au歐瑞強。当然有两位拍档啦，今日我哋喺晏昼都已经见咗成个晏昼。都唔紧要嘅，因为大家咁熟嘅，见多啲都唔会生厌嘅。吓 ,Vince, 系咪啊 ?Vince, 我成个晏昼都同你一齐，真係又而家见到你。因为你要准备呢个演唱会练歌呢，真係练到如火如荼。咁啊，真係都辛苦晒噃，有冇紧张咁啊？访问下你先。 好眼瞓， 好眼瞓啊！人哋紧张，你眼瞓，因为即系 因为太多嘢啦，系啊， 系啊， 唔系净系唱歌咁简单嘅， 又 演唱会， 演唱会系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细节，好多即系重要个项目，音乐系最重要啦。咁但系女仔又要扮靓啦，又要唔知边度换衫，一阵间咧又边个嘉宾，因为嗰啲嘉宾先至要同佢练噶嘛。系咪啊？今日又同好几个嘉宾一齐练咧，咁你点样都要练好多次。做个演唱会系咁噶啦，咁始终有个开始嘅，咁以后你乜都唔使惊吓。恭喜你先啊，预祝你成功啊，边事？好啊，跟住咧就当然有阿乔啦，阿乔都系我哋一份子啦。 Hello，Hello， 系嘛？你就好威猛喎，今日仲指挥若定喎，仲你 band leader， 几型啊！几型啊！哇， 所以我都系好眼瞓啦，依家 系啊，有少少嘅，不过唔紧要啦，眼瞓就啱啦，因为咧眼瞓嘅琴手音乐人弹琴咧，你知唔知有另外一种味道，就系好 relax， 更加有 feel， 系有 feel 有松弛，因为平时咧就好似翻工好紧张嘅时候咧，啲琴咧。即係都係比較 規矩 得就係硬過，即係驚住啦。 而家就有少少雲遊太虛咁。 啱啦，係啦，啱啦，但又唔係甩得曬嚇，即係啱啱飄下飄下，即係等於人哋咧話飲酒咧唔好真係醉，少少微醉啦，就係呢一種感覺。不過當然我哋唔係飲酒，我哋係用音樂陶醉自己。但係更要醉多少少咧，我就介紹今日咧，即係國慶日。就介绍咗一位我哋曾经一起喺呢个节目度咧，一起唱过好多歌嘅歌嚟啊 ！Hello， 你好啊 ，Gloria， 哇，真系恭喜你，因为即系我见亲呢啲朋友咧，我都好开心，因为咧每个人都好多嘢值得我恭喜，你竟然系。我应该恭喜咗你八次噶啦，系咪？ 系因为啱啱出咗第八张嘅发烧专辑， 即系呢个系咪真系用眨下眼啊？你第一只你记唔记得 啊？记得啊， 记得啊，咁啊，即系第一只已经开始啊！呢、這个小妹妹咧真系好声吓，即系人靓歌甜噃，哇！一眨下眼原来八张唱片，啊，即系多过哥哥啊，真系会。不过真系恭喜你，咁啊当然啦，即系做录咗咁多唱片，你一定有好多同即系第一张唱片嘅时候感觉好唔同啊。 都系噶，我感觉上系慢慢有啲进步嘅，自己可能喺技巧上面啊，或者拣歌上面啊，所有嘢都好似越嚟越啱心意，同埋同公司嘅团队咧，好似越嚟越有默契咁样。 有冇即系都系同一个团队一路咁合作到而家，咁所以。即系连带当年嘅小妹妹，而家咧成长咗咧，就拣歌啊、监制啊、音乐嘅编排方面啊，都可以即系大家一齐倾啦。 系啊，不嬲都好民主嘅，即系慢慢都有得倾嘅。咁每一只我见大家都俾咗好多心血落去啦，花咗好多心机。咁就今次咧，亦都拣咗多好多唔同嘅编曲人啊，唔同嘅音乐人合作。咁所以好开心啊！ 仲有嘢咧，即系 contribute。就是、更多咧，即系參與更多咧。除咗即系幕後啦、台前啊，梗系要唱歌啦，一個人唱曬噶嘛，發燒唱片。咁仲有咧，就係、是、你自彈自唱、啊。不如而家就即刻試下先啊，唔好等唱片啊。 好啊， 好嘛， 咁 啦，系啦，你要我相信你都要行成分鐘先過到去，因為我哋呢個直播室咧就真係超級巨大。即系差唔多有行十幾廿步先至到嗰、那個。边时嘅钢琴嗰度，咁啊阿边时会招呼你咧，就坐喺我哋嗰个九尺嘅 grand piano 上边。因为阿哥利亚咧，除咗佢唱歌好听咧， 佢能夠彈鋼琴，即係好似 Vince 一樣咧，經常都可以自彈自唱嘅。咁 Gloria， 你介紹下呢只自彈自唱嘅第一首歌。 好啊，我咧就特登揀咗我未翻唱過嘅歌嘅。咁呢一隻咧就係屬於許冠傑先生嘅《印象》。 印象好深。 谁令我今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趣。谁令我放肆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自然只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藏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谢晒 Gloria， 你可以翻过嚟啦，系咁诶，头先咧就系、是、Gloria 哥利亚咧系喺个钢琴度自弹自唱，当然咧又多谢阿乔嗰啲string ensemble 吓嗰啲弦乐嘅伴奏，非常之有印象的一只歌啦，大家当然系嗱，哥利亚你咧就唱完呢个印象，你知唔知道你印象咧嗰个画面系点嘅？呢一只歌出现嘅时候。 是 点啊？是不点啊？你知唔知系电影嘅插曲嚟？ 我唔知 道啊。唔知啊？我谂收音机旁边一啲，如果好似我嗰啲咁资深嘅即系乐迷或者系影迷咧，就一定咧就会记得呢出电影。呢出电影咧其实就许冠杰。咁啊，当然你知嘅歌头先许冠杰唱嘅，同埋佢作噶啦。咁但系其实佢系一出电影里边咧，一出叫做《摩登保镖》。 哦， 即系系啦，就同佢即系佢哋三兄弟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咧一齐主演嘅。咁咧呢一印象出现嘅时候犀利啦。咁啊，当年咧有个新星咧叫做黄祖士， 咁咧呢个女仔咧点解咁即系？ 我有听过个名，好靓女嘅， 靓女噶。佢个花名叫天生一副明星相。点解咧？就因为佢系拍广告，系被人认得嘅。咁、拍嗰个菲林广告，咁就真系哇，天生一副明星相啊！咁即系广告嚟嘅。咁喺个戏嗰度咧，就即系俾阿许冠文就 spot 到啦，就揾做女主角。咁然后咧就觉得佢哇，佢原来咧游水即系偷渡，咁然后咧就喺佢哋嘅船嘅侧边嗰度咧就哇，突然间喺个水度冒出嚟嗰啲咧，好兴噶嘛，系啦，冇错啦，即系咧逢系啲靓女咧，多数喺水嗰度飙出嚟嘅，唔知点嘅，即系美人鱼咁嘅感觉啦。咁、所以呢一个电影咧，呢出电影咧就有呢一首印象，觉得当其时就奏起呢一个，咁所想而知嗰只歌几咁靓咧吓。好啦，咁啊即系好多呢啲歌曲背后嘅历史啊，跟住落嚟。不如同你合唱你即唱片里面嘅其中一隻歌。 好啊。 但你其中嗰隻歌係一个人唱㗎本身。 嗯。 啊我、都得㗎。咁係陈洁玲呢即原唱者呢佢都一个人唱㗎。即係有时我同佢一起做演唱。 啊出 show 自己 唱。係啊佢梗係啦唔係点啊。唔通搵张国荣返嚟。嗯。係咪即係喺天堂同佢一起唱都得嘅。咁但佢个心就真係咁。咁今日呢就都可以搵一个臨時即系临时演员啦，即系我啦，我做你个男拍档啦，好嘛？ 多谢你。 系啊，好啦，咁嚟试下啦吧。我唔知点噶，我未听，因为你唱片啱送俾我咧，我又唔系好知道你嗰个编排系点。不过边时一弹咧，就佢就好原装正版嗰种味道。当然啦，呢一种原装正版叫做二千靓歌版本。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亦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Darling, I want you.你竟不知，炎烈似火前意，会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签字，默默向风呆企，去等心中弃子。 长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Just a woman for love. 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理智，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 但我的心情你应该知，遇着了心疼爱，却不知怎去开始，每次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 长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Darling, I want you, 你竟不知，但愿这刻和你紧紧拥抱一起，用你的心情去慰我的痴，但我的情意你根本不会知， 长无限次，欲话我知。 却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但你的心情我早知，为探测诚意，说不知不觉是猜测，让我的真情去为你的痴，但你不嫌弃你身边的汉子，柔情蜜意尽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You're just a woman fall in 当年陈洁玲和张国荣合唱的歌叫做《谁令你心痴》，为什么选了这首歌的？ 因为个碟有嘛，头先 唔系啊，我知啊，你拣 我拣歌嗰阵时啊，因为呢一只应该系我老板好中意嘅歌，咁、 哦、 大家都觉得嗯都可以试下。 佢又唔搵个男仔同你合唱嘅， 因为我哋都想试下啊，如果一个女仔唱、哦、个版本会系点咧？ 特别嘅，咁啊系，其实唔系一定规定即合唱歌就变成嘅，就一定要男女合唱嘅，系、嗯、咪？即系其实歌曲可以千变万化嘅。尤其是发烧唱片咧，就系其中一个即系特色咧，就系将以前嗰啲歌咧，唔好话再升华，而系即系将佢系多一个唔同嘅感觉，系、 嗯、 新嘅体验，甚至乎譬如话有啲变咗 jazz 啦，有 jazz 之余咧，有啲 bossa nova， 有啲总之变咗风格都有。有啲变咗和音啊，有啲改晒 key 啊，咁都有，咁所以几得意嘅。咁、 嗯、 因为录音效果呢好唔同啦，即当年始终都係讲緊即超过30年前录嘅录音呢，有啲靓声做唔到，咁而家呢就可以千变万化。After all， 你嗰陣可能未出世，咁所以而家呢个版本一定係新嘅，有时有啲旧嘅英文歌添，係咪呀？咁所以今日呢，你有冇出个英文歌嘅唱片啊？ 我自己写歌嗰啲原创嘅、 哦、就有 英文嘅、 哦， 但系翻唱英文就仲未试。 诶，玩下啦，我哋又可以， 啊、 因为首先都讲啦，所谓翻唱，全部都可以变成自己一个新嘅感觉。 嗯， 你最中意系边一类啊？ 我都中意 Carpenters 嘅歌。 哦、OK， 啱晒啦 ，Carpenters 系我哋挚爱嚟、 嗯， 越近越好啊！嗱，影相嘅时候啦，同埋唱歌嘅时候。唱歌的时候呢越近越好，就是这一首叫做 Close to You。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 got us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s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a moon just in your head of gold and starlights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that you above the angel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s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ead of gold and starlights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the 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Close to you， 越来越接近九点半啦。九点半嘅新闻后，当然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快运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取消18班往返香港和大阪、名古屋和首尔的航班。香港快运晚上表示，100%即是2070名受影响乘客获得安排，按原定日期搭乘香港快运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出发，或接受退款安排。对于10月黄金周期间部分航班更改影响旅客原定行程，香港快运再次衷心表示歉意。发言人解释，今次决定是鉴于提供给新入职空中服务员和机师的安全培训课程在行政上出现问题造成影响，导致候补机组人员数目不足，公司已经即时采取相关预防应变措施。内地一连八日国庆和中秋假期展开，全国多条高速公路塞车，广深高速公路北上方向车龙一度达25公里。来往香港和内地的直通巴士服务受严重影响，200班车取消，5000名旅客受影响，部分巴士公司下午重开个别路线。粤港直通巴士协会说，明天是旅客回港高峰，关注直通巴能否顺利接载乘客南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说，跨境巴士公司暂停班次做法务实。法国马赛一个主要铁路站发生怀疑持刀杀人案，警方说一名男子在圣夏尔勒铁路站用刀杀死两人，巡逻的士兵开枪将他击毙，警方正调查他的动机。警方在社交网页提醒民众暂时避免前往圣夏尔勒站附近。加拿大艾伯塔省一名男子用刀袭击一名警员之后，揸车撞向四名途人，警方拘捕他之后，在他车上搜出一面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旗帜，正循恐袭方向调查。警方说，疑犯当地星期六晚驾驶私家车在埃德蒙顿一个球场外撞向警方路障，用刀袭击一名警员，再徒步逃走。几个钟头之后，警方截查一架小型货车，怀疑司机是疑犯，展开追截。小型货车期间撞到四名行人，车辆翻侧。警方说，疑犯30岁，相信他单独犯案。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烟花汇演啱啱就结束咗啦，咁先将时间交俾喺现场嘅阿聪啦，同我哋讲下现场嘅情况啦。 系，唔该晒小莹。咁我而家见到咧，睇完烟花嘅人群咧，已经陆续散去噶啦。咁但系附近一带嘅道路，包括系弥敦道啦、梳士巴利道啦、汉口道啦、乐道一带嘅道路咧，仍然系封闭嘅。咁相信人群散去之后咧，相关嘅道路都会陆续重开。咁揸车朋友，请继续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啦，揸车。咁我将个时间交翻俾你先，小莹。 好，唔该晒阿聪。咁另外咧，受到港岛区嘅封路影响咧，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都系挤塞噶。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太古城。咁另外咧，中区至到半山嘅自动扶梯咧，今晚系会延长服务至到凌晨两点。港铁嘅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同埋西铁线咧，都系会加强服务。咁另外咧，港铁今日同埋听日都系有特别优惠噶，用成人八达通搭车咧，可以享小童嘅票价优惠，小童、长者同埋残疾人士咧，只需缴付一蚊车费。跟住啦，提翻呢一个封路啦，就系受火警影响，大南街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之间一段咧系全线封闭，经过嘅朋友咧记得要小心啲啦。就系受火警影响，大南街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之间一段咧，现时系全线封闭，经过啦请小心。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暂时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李志刚是一个资深 DJ， 虽然他成日讲笑，但他心底里面都是一个好人来的。超 B 第一次见好型好 fashion， 董敏你好 sweet 好斯文，罗敏庄唱歌劲到飞起，好想同他合唱。麦雅芝一个又靓又好的妈妈。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imi Money Angie Make in Hong Kong。 根据雇员补偿条例，雇员一旦发生工伤意外，雇主无论是不是要承担补偿责任，都要在14天内向劳工处呈报工伤，死亡个案更要在7天内呈报，违例的雇主可被检控。如果雇员怀疑雇主没有呈报他们的工伤意外，可致电2717-1771求助。雇主守法报工伤，雇佣双方有保障。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中英剧团去年曾经将孔子63岁嘅时候遇上生命中重大难关嘅历史故事搬上舞台，今年意犹未尽，将关于孔子嘅呢一部舞台作品重新制作，名为《孔子回首63》，以73岁嘅孔子回望63岁时嘅遭遇。这个时间听听中英剧团总经理亦是饰演63岁孔子的张可坚介绍。 对于中英来讲呢，这个很重要的。个戏名不是只是改过一个戏名，是因为我们重新再想过怎样可以做好一点。于是在剧本上面有修订，不单止在剧本上面有修订，舞台设计是重新做过的。所以呢，我们很清楚这个不是重演。所以我们想想个戏名配合剧本的内容呢，今次主要呢是这样的。当73岁的孔子回想翻63岁发生的事，所以就孔子回首63，他就跟他的学生讲翻63岁那时发生什么事，这样是一个全新的制作来的。 张可坚说，我们可以借鉴圣人孔子面对危难的时候怎样应对。除此以外，这部作品对观众来讲还有不少的反思层面的。 我觉得绝对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跟我们的思想模式或者形式有关系。如果再简单一个层面，老师与学生是什么关系，学习到底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现代人更加紧要。 中英剧团孔子回首63，10月13至22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那一晚，这首歌得唱， 那一刹彼此都很想随着唱，让我们做到这首歌的境界太理想。那一季天天都一起，那一次于一起听的耳筒里，趁这首歌响起，说喜欢你，太喜欢你。每天爱你多一些多好，每日能幸福都比天高，过一世也好，路若是难过也未难到。这主打歌一声声多一些鼓舞着你我，做到我当天我信我，一生也就这么过，还以为我们爱得比当初更多。这主打歌一天天少一些感化着你我，为什么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九点四十分的时间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一个星期日都一定在这里现场直播的三小时歌唱节目。今天是国庆，看完烟花可能大家一家已经可能预祝即中秋节，所以在家企吃饭都未定，其实都啱噶。今天是礼拜日啦嘛，啊 Gloria， 你吃了中秋节的团年饭未啊？ 食咗啦， 啊咁快啊，都好嘅，因为如果出街吃更加要早啲啦，系、咪？因为好逼人啊嘛。 系啊， 今日咧就真系有少少真系好劲嘅节日气氛啦，除咗即系放烟花啦，但系咧就睇到新闻就好劲。如果你去大陆咧就哎呀咁啊，即系我经常都去嗰条路嘅。塞咗，有人咧就寻晚揸车，好似话六点钟开车咧，然后咧就14个钟头后先至到。 哇！ 系啊，即系而家系成个深圳区啊，或者去即系嗰条叫广深公路啦。咁啊，即系经过虎门桥啊嗰度，尤其是咧，已经系即系塞车黑点嚟。咁啊，而家咧又既是国庆节，又是中秋，咁啊，即系长假期啦。咁所以咧就事必然咧，呢个亦都系繁荣嘅象征嚟嘅。不过咧喺香港咧都好嘅，我觉得唔需要即系咁心急话即系周围走。咁但系当然啦，假期系大家即系趁住咁睇完烟花翻屋企，即系跟住团聚咧，跟住听下二千靓歌啲靓歌咧，我觉得都比较 relaxing， 唔使塞车啊。塞车真系好惨噶。咁所以今晚咧，我哋不如咁啦，而家喂有啲月饼，我啱啱吓。带咗一盒翻嚟，如果你中意饮少少酒咧，冇问题，少少红酒啊，好嘛？有好多朋友系噶，即系我哋就唔系饮酒人啦，不过咧就真系饮少少，饮到微醉嘅时候咧，有少少 feel 咧，听呢啲音乐就更好。个钢琴可唔可以听大少少啊？嗯，闻到啲酒香添。酒红色的心，我哋今日特别嘉宾歌尼亚。 受爱的魔力，则涌出内心便一股动力，重燃爱火，实在爱惜，则沿用你那娇弱着无力，反着无影吸引力，内里软弱，外表刚愎，挚爱已再重燃，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谁人被你爱着，幸福开始都会快乐忘形，红酒红酒红酒，干一杯加深记忆，真爱为谁地，再重现，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如似酒色，谁人被你爱着，幸福开始都会快乐忘形，红酒红酒红酒，干一杯加深记忆，真爱为谁地， 呢首歌咧，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是、日本歌嚟嘅，玉置浩二嘅。咁啊，阿伦嘅《酒红色的心》咧，就相当之流行。另外仲有，其实都有版本，因为当年咧就一个五轮真功啦，一个玉置浩二，即系干泉地带。咁呢歌咧就好多，差唔多大部分都俾香港嘅歌手咧就翻录，冇办法唔翻录嘅，真系实在太好。无论咧，即系嗰啲曲啦，同埋个音乐嘅编排咧，系即系我觉得系盛世嚟，亦都系日本乐坛嘅盛世嚟。每一个歌手都有一大班一啲好劲嘅音乐人去编曲。咁呢一只系其中一首咧，系安全地带嘅歌。咁啊，阿蔡枫华好似叫月食嘅呢只歌叫做吓，如果冇记错系咪啊？咁啊，仲有版本嘅我记得，不过系记唔到咁多啦。我哋记得嘅咧就系、是。酒红色的心啦，头先你讲过咧，即系饮少少红酒，女仔饮唔饮噶？ 饮， 你饮噶？我都饮少少噶。如果即系尤其是食牛扒咧，我先至会饮红酒，即系就咁饮我就好少。不过咧，今晚就可以嘅，今晚食月饼饮咧，可能有另外一番风味。因为咧，今日咧国庆嗱，第一头先讲过啦，中秋佳节就嚟啦。我哋阿天时啊，同阿乔啊，我哋都今晚预祝埋噶啦，我带咗月饼翻嚟送俾你哋噶，吓咁咧，因为咧，因为下个礼拜嘅星期日啦，已经过咗中秋啦嘛，所以咧，我哋预祝即系中秋节快乐啦，吓几位。咁啊，第二咧就即系我哋当好似团年饭咁噶啦，咁啊跟住咧就睇完烟花咧就眼花缭乱啊，有少少蒙蒙地啊，哇！即系咁，所以我谂起一只歌咧就好应景嘅，好浪漫之余咧。嗰只原曲咧，佢有一个传统嘅歌叫做《花非花》，系我哋中国嘅民歌嚟。咁然后佢将你嘅《花非花》咧，就陷入咗只歌里边，融化喺只歌里边，变成咗每一个晚上。今天嘅晚上，花非花嘅天空，维港嘅上空，饮少少红酒，系咪可以浪漫一番呢？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你我暖暖的眼光， 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甜甜，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投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再呼唤你千趟。心也永跟你共往远远的那方，寂寞时倦时若你要热诚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想一趟。每一个晚上，我星海点点星光，投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 呢首咧就阿 Lam 林子祥咧就将两首歌，其实有另外半首之前嗰度咧就系 Andrew Lloyd Webber 嘅 musical 作品里边咧抽出嚟，咁啊竟然咧可以巧妙地咧变咗今天嘅晚上，亦都系每一个晚上嘅靓歌。而家我哋睇一个钟，仲有七分钟。七分钟，我哋想听咩歌咧？嗬，阿 Vince， 好似你今日你唱歌噃、嗯？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我拣啊，拣一首郭富城嘅歌，比较佢早期啲嘅，叫《Tell Me Why》。 闪烁摇摆，一颗心安静不下来。 Oh baby， 为什么 Tell me why， 犹豫的嘴唇唱着笑还有点坏，别让我爱你爱得太快。我知道天空都渴望云停留，浮云却向往自由，一直是汹涌这城说你的借口，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该不该回头。 Oh, oh, oh baby， 爱情不是全部戏曲收场，别学会对方想一想。千代千生难估计。 一首好中意嘅歌，多谢歌莉亚为我哋唱呢只半份心债啦吓。另外半份我哋稍后可能再唱都未定嘅，因为我觉得只歌好听咧，冇理由唱咁短。多谢你 ，Gloria。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两小时嘅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今晚好开心啦，我哋三个可以大家喺十月一号嘅晚上烟花底下可以大家唱下歌，你唱一只，我唱半只，一齐 enjoy。一阵间见。 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首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交通消息，依家烟花汇演已经结束了，港岛东区东区走廊去中环的封路已经重开了，但是九龙区的封路是继续直至到人群散去为止。在九龙区的路面情况，依家柯士甸道广东道一带都是车多，广东道去尖沙咀多车，龙尾是港景峰。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是果栏。而中区至到半山的自动扶手电梯会延长服务，直至到今晚的凌晨两点钟。而港铁的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和西铁线今晚都会加强服务的。隧道情况，红磡下低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的九龙入口依家暂时是畅顺。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一受到火警嘅影响，大南街介乎南昌街至到石硖尾街之间嘅全线依家已经封闭咗啦，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同埋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究竟见到电台 DJ 嘅时候，听众应该讲乜嘢呢？ 哇，你真系人靓过上镜啊！ 你把声好好听、啊， 原来你咁后生噶。 系你讲呢啲， 唔讲呢啲可以讲边啲啊？ 梗系话我哋知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啦！晨光第一线，我和你爱共享大行动等紧你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 O、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问下你啊，食神操打边炉系咪汤底最紧要啊？ 唔系， 啲料。 阿女啊，系个炉安全最重要啊！嗱，如果你用卡式石气炉打边炉咧，一定要有 GU 嘅标志啦。放支气落去嗰阵，个凹位一定要向上。两个炉咧，千祈唔好平排放啦，又唔好乱用配件。个煲啊，千祈唔好大过个炉面啊。仲有啊，个炉安全啦、啊，食物都好味啲啦、啊。 涛涛，你成日话啲料系最紧要噶噃？ 打边炉就唔同喎，如果冇个炉点打？ 心里。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第二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时间系10:09，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咧我哋好高兴，因为有啲好融洽嘅感觉，因为大家都放假啦，即系虽然咧系唔系普通，即系已经系星期日，应该系放假，但系嗰种节日咧就加上10月1日啦，又睇烟花啦，跟住咧最重要又都系中秋就嚟啦，几日之后咧，我哋就开始又上月，啊，跟住上完月咧又放假，哇！喺今个礼拜咧就真系，虽然咧唔系连住，但系好多朋友咧都会将成个放假嘅心情连埋一齐，只不过中间可能过两日假咧就可以去远游啦。如果留喺香港嘅，我觉得咧就可能仲可以咧即系享受嗰份即系团聚嘅感觉。所以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揾埋阿哥利亚。我哋几个人咧一齐喺度，好似倾下偈、食下月饼、一齐唱歌嗰啲感觉。咁啊 ，Gloria， 你又出一张新唱片啦。咁哇，呢真系第八张、哦，做咗八张唱片，有咩感觉啊？ 好开心啊！因为第一张开始都其实冇谂过会继续做唱片噶嘛。咁啊，又好似。好感，其实好感恩嘅，因为真系冇谂过啊，又可以继续做。 你怎样地发掘嘅？ 我、哦、其实系之前咧就一路都系自己自知出唱片嘅、哦，即系自己写歌出先嘅。咁、啊、但系去到一年咧就咁啱先就遇到而家嘅唱片公司，系、 哦、 啦。咁我不嬲同阿监制咧都系好朋友嚟嘅。咁佢就啊，我哋公司想揾个女仔去试下发烧市场啊。咁跟、问我有冇兴趣，我梗系有兴趣。 已经做开啦，系已经准备。 其实好有兴趣，咁所以就一路咁样一年都一年一年咁样出咯，出到今 次。咁因为咧，我又喺一啲演唱会经常都遇到你啦， 系 一个即系全职即系好 professional 嘅和音添。咁其实。呢、这个系即系好似 Vince 一样啦，即系中意音乐嘅表现嚟嘅。咁你觉得即系我谂你就算自己冇行埋去嗰啲即系个做法都系歌手，不过咧而家有啲譬如捧新星嗰啲即系比较前线啲，可能或者点讲咧，即系偶像派啲咁嗰种歌手，你都见好多啦，系咪合作过好多？你觉得即系你而家要录 HiFi 唱片，同佢哋有咩分别咧？ 其实发烧碟咧，我自己咧觉得同以前自知有分别都大嘅，咁、但系同而家嗰一代嘅，因为咧录发烧碟，因为通常都会有好多翻唱经典嘅歌啊嘛，咁所以变相我估个最大分别就系嗰啲歌系好多人已经知道咗，好多人已经系啊。攞一件攞个名字、已经哇带咗佢翻去某个年代咁啊，不妨就听下呢个女仔唱成点啦。咁、我估对我嚟讲都有一个好处嘅，系啦，咁系会着数过，因为而家嘅歌手咧其实好难啊，即系佢哋出嚟。 你都知道啊，你亲眼见好多咯。 系啊，真系好难啊，咁所以系咯、 啊。即系乜都系新咧，就比较要一段时间或者好大嘅容量咧，先至可以即系有个印象啦。歌是新的，人是新的，什么都是新的时候，还有太多，所以就真的 会比较辛苦一点、反而如果你说对音乐的享受 HiFi 唱片真的很开心，声音又漂亮，自己又即起码不用可能哎呀要你跳舞跳到身出身汗，很 relaxing 地在这里唱，甚至将一些很旧的歌，其实我谂调翻转头咧，我哋个年代梗系知道嗰只歌啊点样出嚟啊，点我哋一齐播嘅，一齐听，一齐享受。咁但系而家你听，哇咁多旧歌，你个感觉系点？呢旧歌系当新歌嘅，你可能你以前唔识 嘅。其实我好彩嘅，因为我都有合作过欣妮姐姐嘅演唱会， 啊、 所以我就特登拣咗佢嘅首本名曲《奋斗》。 呢只歌我哋全人类都适用，大家都要奋斗。 无论历尽几。自来，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夺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是心愿能偿。 宁愿奋斗到八千次，闯出幸福快乐。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痴情，一切都奉上。 系噶啦，好熟嘅一首歌，因为电视剧主题曲嚟啊嘛。 嗯， 因为呢啲电视剧主题曲，你觉唔觉得咧？即系辉哥呢啲作品咧，佢有啲特色嘅就系、是，即系歌咧就即系冇时间俾你闷嘅，冇得闷。即系佢就头先你唱只譬如心债咁啊，即系佢短短地，但系好快咧就已经即系所谓哭住你， 嗯， 好快噶，两三句之内啦，你就走唔甩噶咯。跟住咧就已经入副歌，哇！跟住已经系高潮迭起，你知点解嘛？辉哥作亲都系咁嘅，点解你知唔知？ 因为系电视剧嘅原因， 系啦，好明显啦。因为电视剧咧，你知啦，佢唔可能一开始播嘅时候已经三分几钟，咁哇，做完咯，出剧差唔多，咁所以咧即系喺个片头咧，才或者片尾啦，咁尤其是片头咧就。哇！一开始就要快快手咁样咧，咦嚟啦嚟啦，插到嚟啦！咁个音乐真系帮我好多，即系未演咧，已经即系未出现镜头，已经个气势已经喺度咁啊！播翻一啲片段啊，咁样第二集又嚟啦咁。咁所以咧，即系辉哥作咧，佢就好明白，即系已经系好切透彻地咧，即系捉摸到一啲观众听众嘅心啊！咁啊，个耳朵咧俾佢捉住，一捉咧唔系一只。習慣咗佢嗰種曲式咧，幾十年落嚟咧，大家都哇，輝哥嗰啲歌隻隻都好聽，因為已經融入咗入去啦。包括呢一首啦，叫做《奮鬥》。OK， 咁啊 ，Vince 同阿哥利亞啦，你哋兩個都係樂壇嘅朋友嚟嘅，應該要女女合唱一首。 好啊， 係咪？兩個女仔唱嘅。或者两个男仔唱嘅比较男女唱嘅少好多好多，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因为男女对唱情歌啊嘛，咁但系咧女女对唱其实都可以系情歌嚟噶，大把情侣系女女噶啦，而家系咪？咁啊呢一只叫做《天生一对》，原装梦剧院咪女咯，啊啱晒。 真至美，独在思想当天一起。 可惜我从不会令你欢喜，想你定将我忘记，从来没记起。外看星空那闪烁美，独在空间在运转里， 那感觉似冰冷，没你共我一起，一切便不觉完美。唯愿在某地，在世间，让你我变一对，无惧怕各种困难与唏嘘，在我心全合意，是最真的一次，心中彼此满载旧日名字。你我仿似一套戏，尽力演出发点心机， 早注定一对，又再共你一起，想已是一切完美。无常又记起， 发点心机， 早注定一对，又再共你一起，想已是一切完美。从来是一 你我方似一套戏，尽力演出发点心机，早注定又再共你一起，想已是一切完美。无愁又记起， 你我仿似一套戏， 完全为了你， 尽力演出发点心机， 早注定一对，又再共你一起，想已是一切完美，无愁又记起。 歌利亚同埋泳诗合唱《天生一对》。当年咧就系梦剧院啦，大家知道梦剧院咧就系阿李敏啊，阿敏大人啊，我哋而家电台嘅同事，我哋以前有 DJ 歌手啦吓，而家咧就有DJ 歌手作家，阿李敏就系啦吓，不过而家就唱歌就少啲啦。咁当年佢嘅拍档叫做刘文娟啊，即系大家大学同学咁啊，组织咗梦剧院。翻嚟，咦？十点廿二分嘅时间，你都话啦吓，过得好快就嚟到中秋添，所以呢一首，我哋预祝中秋节快乐，大家食半个月饼啦，今晚好吗？可以中西合璧嘅，唔一定要饮普洱茶，我哋可以饮红酒。Thank you. river wider than the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awaiting round the bend. Oh,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Oh, 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Since 心似爱来做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快运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取消18班往返香港和大阪、名古屋的和首尔的航班。香港快运晚上表示，100%即是2070名受影响乘客获安排按原定日期搭乘香港快运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出发，或接受退款安排。对于十月黄金周期间部分航班更改影响旅客原定行程，香港快运再次衷心表示歉意。发言人解释，今次决定是鉴于提供给新入职空中服务员和机师的安全培训课程在行政上出现问题造成影响，导致候补机组人员数目不足，公司已经即时采取相关预防应变措施。内地一连八日国庆和中秋假期展开，全国多条高速公路塞车，广深高速公路北上方向车龙一度达25公里，来往香港和内地的直通巴士服务受严重影响，200班车取消，5000名旅客受影响，部分巴士公司下午重开个别路线。港粤直通巴士协会话，听日系旅客回港高峰，关注直通巴能否顺利接载乘客南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跨境巴士公司暂停班次做法务实。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不理会马德里政府反对举行独立公投，部分地方出现混乱，有防暴警察在票站外发射橡胶子弹，有票站的玻璃门就被警察打碎，强行阻止投票。自治区政府说，投票至今最少91人受伤。法国马赛一个主要铁路站发生怀疑持刀杀人案，警方说一名男子在圣夏尔勒铁路站用刀杀死两人，巡逻士兵开枪将他击毙，警方正调查他的动机。警方的社交网页提醒民众暂时避免前往圣夏尔勒站附近。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宝宝首先同你讲，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油站有交通意外，龙尾依家喺东区走廊嘅落桥位。反方向去北角亦都挤塞噶，龙尾喺演艺学院，就系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油站有意外，龙尾喺东区走廊嘅落桥位。反方向去北角亦都挤塞，龙尾喺演艺学院。依家红磡下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 海，龙尾就喺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依家交通暂时畅顺，而较早前因为烟花汇演而封闭嘅道路已经全部重开啦。受影响嘅公共交通将会陆续回复正常。而半山而中区至到半山的自动扶手电梯会延长服务，直至到今晚的凌晨两点。港铁的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和西铁线今晚都会加强服务。而较早前因为火警而封闭的大南街依家都已经全部重开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展能艺术会致力推动相见共融的艺术活动，希望相见人士都可以欣赏艺术和展现他们的艺术才华。 今年在艺无疆新晋展能艺术家大会演2017的舞台，大家将会欣赏到一班展能艺术家的演出。 我们主要其实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去发掘一些有才华的新晋展能艺术家，希望给一个平台他们将他们自己最好的艺术才华 showcase 给广大的观众去认识的。其实我们都透过活动去认识一些新晋的展能艺术家，于是乎我们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就可以跟这班艺术家合作，会有多些的火花产生了，推介到给不同的朋友去看到，原来不同能力的朋友都有很多人好有艺术天分的朋友的。 多谢艺术节目助理经理邓冠恒阿 Jo 的介绍。 今次九个演出单位经过轮选，在70几个申请者当中脱颖而出，踏上他们梦想中的舞台。 他们还很有创意，再请阿 Jo 介绍一下。 例如有一对叫做肥瘦相杀的舞蹈演出，其实他们两个同学仔很有默契的，编舞用了这两位同学的一些个人很特色的地方，度身订造了一个舞蹈，就是将他们两个一种幽默和一种好玩的一些元素是跟观众一起 share 的。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栋笃笑啦，一个少女啦，透过佢自己嘅故仔啦，或者佢自己经历啦，咁除咗分享之外咧，佢仲用一种咧好自嘲啊，用一种幽默嘅形式咧，系讲佢自己嘅故仔。咁希望咧透过呢一啲带俾观众嘅欢乐嘅时候咧，都系可以同人分享到佢自己嘅故事。 艺无疆新晋展能艺术家大会演2017十月七号， 葵青剧院演艺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成药标签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和批次编号。说明书还要有功能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困惑是为何命中选着我，怎么了到那日再没前言，听到声音说若果受伤哭倦了，快将泪轻抹掉会结疤了，无常奉献是从前内心挣扎故事想再，犹如为我争恋再是相恋， 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装在一生的爱。碰上了难题，茫然大呼小叫，走不绝，怕岁月太易燃烧。你怕见安慰，话生命多么重要，你的话使我渐大笑哭了。梦想奉献是你的记载，前来心挣扎，故事想再，犹如为我争恋，再说伤泪，也许偏泪，然而我心装在一生的爱。前来心挣扎，故事想再，犹如为我争恋，再说伤泪，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装在一生的爱，种种屈结。 原来天使在身边，诶，我哋天使坐喺个钢琴度，天使，我反正访问下天使先啦。天使啊，泳师，你点会唱咗呢只歌嘅？嗰、那个礼拜都有讲啦，佢哋成班上晒嚟啊嘛。 最主要因为呢个慈善同学会一个计划啦， 系啊， 原来天使在身边啊， 我觉得真系好有意思哦，系啊，即系佢哋做了一本书啦，请咗城中50位人士，即系各界都有嘅吓，即系。每人都讲下一生 啦， 系啦，佢最低潮嘅时候，嗰位天使点样出现？系边一位系天使？ 点样拉佢一把？ 系啦，阿哥利亚，你有冇曾经喺人生路上有个天使喺你侧边出现？ 我估系我嘅伯乐啦，系因为应该系徐日勤先生啦，因为系冇佢咧，我又入唔到去唱到我中意嘅和音。 系哦，系阿勤邀请你去演唱会， 冇错啊， 唔怪得啦。上次就阿勤做即系吓做指挥嘅时候咧、我就去唱就见到你啦。咁阿勤听到噶啦，咁啊下次啲叫阿徐日勤再作啲歌俾你唱。以前佢有唱作俾我嘅。咁啊，泳师，你个天使咧就希望啊，即系中秋佳节嚟啦，咁啊不断咧就喺你周围飞来飞去，系咪？不过你哋嘅信仰系经常都会有一个咁样嘅意念，有天使在你身边守护噶。 我谂其实唔系等天使嚟，应该系成为人哋嘅天使咯。 哇，呢个仲好啲，系因为天使帮你之余咧，你就成为咗天使。咁一大班嘅同学会咧，真系有呢个心嘅，我哋大家一齐参与咗，我就做咗你个 part time 天使啦。翻嚟2000年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 Gloria， 今日着咗一件白恤衫，令我哋回味紧读中学嘅时候白恤恤嘅白恤衫。 得知怎么每一天都刻意走于你前面，为何没有发现人为的偶遇，你故意或是诈不知，你永远不知不懂我心思，可知我心中充满你名字，从来没说爱情，原来这爱字有你便有意义，不止一次曾幻想许许多多的发展，提示这一次唯有这次，难道站到你面前也不知，白恤衫因你便耀眼，是你最喜欢的一素色，最自然服饰藏着魅力无限，在人群中从未觉是平淡，白恤衫因你便耀眼，若你置身于衣着彩色漂亮人群中，色彩都变平凡，走于你前面，为何没有发现人为的偶遇，你故意或是诈不知，你永远不知不懂我心思，可知我心中充满你名字，从来没说爱情，原来这爱字有你便有意义，不止一次曾幻想许许多多的发展，提示这一次唯有这次，难道站到你面前也不知，白恤衫因你便耀眼，是你喜欢的一身素色，最自然服饰藏着魅力无限，在人群中从未觉是平淡，白恤衫因你便耀眼，若你置身于衣着彩色漂亮人群中，色彩都变平凡。 变皱咗个白恤衫啊！ 系啊， 因为咧以前最初白恤衫唔系咁样 tango 噶。 系啊， 有冇着白恤衫噶？以前 有， 中 学 嗰时一定要噶嘛， 系啊，个个都要着噶。 系啊，我哋嗰阵嗰啲白恤衫系差唔多必然噶啦，冇其他噶啦。即系夏天啊，梗系白恤衫短袖啦，冬天咪长袖再加件绒褛咁样啦。有时冷衫，有时即系如果冇咁热咧，就校褛底嗰度再冻啲咧，就先着。白恤衫，再着冷衫，再着校褛。以前嗰啲衫冇咁暖噶嘛，冇羽绒呢啲嘢甚至乎咧，有时冻起上嚟咧，香港以前嘅天气冻过而家好多嘅。嗰啲同学仔咧，有时有啲就哎呀，阿妈话太冻啦，着棉衲翻学都有，我见过。白恤衫咧，我谂系讲一啲嗱，阿乔你喺度笑啊，你好中意怀旧，听嗰啲怀旧古仔，有冇听过伊人恤？ 咁又冇 喎， 我 哋牌子嚟嘅， 某个底衫嘅牌子咯。 哦，嗰啲 咩公民嘅， 个理工文，咁又唔系白恤衫嚟嘅，佢专系底衫，即系冬天嘅底衫。 但系我细个又唔系白恤衫，系黄。 哦，本来白嘅，变咗黄啦。 男仔咧打波出下汗， 系啦，污糟得滞啦，尤其是系咧， 局部 系啦，局部啦， 两只衫就硬气。 系啊，咁啊真系唔系嘅。不过以前咧有啲未发明嗰啲叫做我哋以前一种怀旧嘅物料咧，当初发明叫做的确凉，有冇听过？ 的确凉， 的确凉啊，的确即系的确 唔会热， 系啦，真系好嘢咧，一系爽嘅， 即以前咧，之前再细个啲咧，我系冇呢一种物料咧，就全部都系一啲硬骨骨，要攞啲浆粉去浆嗰啲恤衫咧，先至够挺嘅。如果唔系咧，就巢掹掹啦。咁后来发明咗呢个的确良咧，就唔使浆硬到硬骨骨啦。好硬噶，啲恤衫似起晒骨咁样嘅，即系介死人嘅，真系分分钟。 咦，我记得喎，有印象。 系啊，有印象。 细个爸爸老豆啲恤衫， 系啊，越烫得硬净咧，一起晒骨咁咧就有型就靓啦，系嘛？咁啊，不过当然咧，而家以前我哋细个啲咩伊人恤啊，咩有啲就国语恤听过啦，已经有啦，系嘛？即系咁啊，我哋都系唔会着呢啲名牌嘅，着啲国货公司都未定嘅吓，即系嗰啲国货啊，都有好多白恤衫。当然啦，而家白恤衫咧，头先阿哥利亚嗰啲系新派好多嘅，变晒噶啦。而家白恤衫亦当系 fashion 咁样着嘅，唔系着嚟翻学。阿Vinci，我哋揾翻只即系吓，佢唱完阿黎姿嘅白恤衫，我哋唱翻只同期嗰啲咁上下啦，起码。 嗯， 好嘛，嚟啊！ 系我拣嚟郑秀文嘅歌曲啊。 哦，郑秀文到而家都系好新潮噶嘛。 亲密关系， 我叹气了，你都说中了，如数家珍不多不少。每次我想说笑，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免算了，未说的问题嘴角一牵已知晓，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粗心酸仿佛抵消，我已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力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亦不紧要，尽管系亲密的恋爱，精彩，是超越表面的恩爱，没有别人如此相爱。我气馁了，你的信到了，原先一温轻松不少，我要的戏票你早已买了，曾约好伴不准骚扰，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亦不紧要，尽管是亲密的恋爱，精彩，是超越表面的恩爱，没有别人如此相是亲密的恋爱，但比恋爱更精彩，是超越表面的恩爱，没有别人如此相爱。 歌名叫做《亲密关系》，几多年到咧？呢只歌吓 都哇， 计啊，好似好新咁，好似啫。 读中学嘅时候，即系都好耐， 应该都差唔多廿年。 哦，系啊，你读中学嘅时候，佢已经 我十几年，我谂都冇廿年嘅，冇廿年，冇廿年， 十几年前嘅啦。 系啊， 而家十几年咧，好容易过嘅啫。以前觉得哇，喺读书嘅时候十几年傻嘅咩？十几年后都唔知系点噶啦，系咪啊？咁原来咧十几年前已经系唱紧呢啲郑秀文啦。咁啊，已经喺我嚟讲，咦，几新喎只歌。好听嘅，咁啊，有次咧就可以你哋两个今日好拍档啦，一唱主音啦，另外一个即刻可以和，因为大家都系一个专业嘅和音。咁Gloria 啦，尤其是咁有啲朋友经过啲网上平台都要问啊，你介绍下佢啊，把声好听咁样，一个好，其实已经系一个好资深嘅，即系应该 comparatively 相对嚟讲资深，因为八张唱片，唔系好多。Hi-Fi 歌手可以出八张唱片咁多，恭喜你，恭喜你！ 多谢。 咁啊，里边当然亦都有十首新录嘅旧歌， 系有两首系原创， 原创添嘅，即系新歌啦，吓 有八首翻唱。咦？ 哦，咁啊，一阵间可以介绍下原创嘅歌曲噃。 好。 咁啊，不过而家咧，我哋想阿 Gloria 咧唱一只，都系翻唱，不过。又要介绍一下我哋。 好啊，佢咧呢首歌系由许廷铿唱嘅，由蓝奕邦作曲作词。咁我一早咧其实已经好中意呢首歌，觉得好有意思。 所以你今次拣咗， 系 对我哋嚟讲真系好新。歌名叫做 《青春种》。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水沾湿两眼。谁来劝歌，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意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赌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趁上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人未老还未晚，还未到尽头，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界限。大好青春就要多贪， 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亲上有些本钱欠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通宵至到达旦，别忘掉原是已单纯体恤每个灾难，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饭，无惧雨水沾湿两眼。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八月十五，我和你。 公司安排曾志豪同崔杰同陆中秋，仲唔系才子佳人上月？正所谓月上露梢头，我就拖住佢只手。 曾志豪，你做咩着得咁密实啊？ 系咪咁进取系嘛？ 吓，咁你个造型唔啱啊嘛，应该仲多把斧头添。 我唔系扮才子咩？ 唔系，我系嫦娥，你系吴刚啊？ 吓，我要劈树啊！ 系啊，行远啲咧，咧咧嗰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的快乐中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联合制作《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剧入面李志刚同施培饰演一对斗气父女，两个人咩事火星撞地球呢？ 全部都是我问题啊！ 咁我冇话我冇问题喎、 啊，你有冇同我倾过啊？ 我今日同你倾啦、 啊。锁定香港电台 Mind 流动程式《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第四集，关心下姐，温馨放送。 只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热灯着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功架。让美丽香港，心跳光辉年华。让美丽香港，包括世界空间。让我 但觉这影像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你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 想的他已在旁，灵魂全部热浪，情穷爱终于得解放，划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 11:08嘅时间，二千里歌再重聚会继续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我哋有阿乔，有泳师，当然有今日嘅特别嘉宾阿哥尼亚。好高兴阿哥尼亚嚟同我哋一齐庆祝呢个国庆同埋呢个中秋佳节嘅盈月之夜。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系喺中秋节之前嘅一次二千里歌一聚啦。今日聚埋咧，我哋梗系唱歌、食月饼。仲有呢就是找一些我們成長時候的歌曲，剛好遇到你噃。你好啊。 Hello， 你這個人啊，我可不可以坐在你側邊啊？ 當然可以啦， 唱這歌來聽一下啊。還有一個朋友啊，你啊，泳師你都在這裡啊，那我們三個一起坐啦。 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 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遇。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只是如歌，会是如诗，怕 这个音乐的编排像不像你在唱片里面那个的？ 都少少像， 少少像，都是这样的， 轻轻松 的。这个是刚才自己突然间作出来的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偶遇呢是在一些演唱会啊，一些唱歌的开心的，永远都是大家在那里笑紧啊，就是我们倾偈啊，都是围绕着音乐，所以刚才这个版本啊，我很喜欢，即是突如其来三人合唱，从来没有夹过，因为这些讲明都是 偶遇嚟噶嘛，系咪？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啊，我都喺你嗰张唱片度揾到好多一啲唔系太耐又好似好耐嘅歌，呢啲咧就系最好嘅，因为咧你唔唱咧，哎呀死啦，争啲唔记得咗添，即系嗰啲争啲啫，一唱又好熟啊，我好熟噶，当年我好中意嘅，好似呢一首系咪？向雪怀嘅歌词嚟噶。 若你发觉我是上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得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望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你想我将你纵是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才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之思。这明了我心痴，情像是脑海翻波，不是绵延。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言无尽，将不会停止。证明了我心痴，能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耐心等你愿意。我是上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得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发觉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纵是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这番心意，他多彩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之思。这明了我心痴，情像是是绵延，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言无尽，将不会停止。证明了我心痴，能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耐心等你愿意。 松松的一首叫做《傻痴痴》，当年是黎明的歌曲来的。啊，傻傻下咁就过了咁多年了。啊，我不是讲他，讲我的。阿乔你笑到咁傻。你不要说，即是呢逢是即是那些好像黎明咁靓仔那些。如果佢话佢自己傻痴痴咧，就好多女仔中意嘅啫，系咪啊？系咪啊？你觉得系咪？即系如果自己咧系个你靓仔，就诶、哎、我几英俊咁摆出个英俊款，成日觉得自己好有型咁，咁样唔好噶。 如果靓仔傻傻地就系 Q， 但如果你样麻麻地又傻咧， 咁啊真系傻， 系啦， 即系等于系女仔都系噶，女仔佢又唔系傻傻地，即系如果靓女咧，即系 有啲失魂啊， 系啊，有啲失失魂魂啊，唔系，你知唔知最靓嘅女仔系点啊？就系佢唔知道自己好靓， 佢唔觉得，或者佢唔知道， 佢自己唔知道又唔觉， 点会啫？而家。 几好啊呢句啊！而家吓加个而家嗰个就系决定咗，即系呢个年代已经变咗啦。嗱，嗰个年代真系有嘅，有啲女仔即系嗰啲男仔喺侧边就晕晒，佢自己又唔知道自己咁靓嗰啲咧，系咪？而家呢女仔咧，多数都系啲男仔开口讲你好靓啊，跟住佢心谂我嘅智靓， 冇错。 而家变咗。 系 哥利亚唔会系咁嘅，系咪？我讲紧啲歌啦吓，不如我哋行，我哋讲歌，我哋唔系讲，即系我哋唔系选美会啊嘛。但系我哋真系选美会系选靓哥，唔系选靓人嘅。咁啊，好多靓哥咧就真系感谢我哋 HiFi 界啦，吓唔系讲笑噶。即系如果冇 HiFi 唱片呢样嘢咧，好多旧歌都唔会翻唱。即系以前咧一唱亲旧歌咧就话，口水歌咯。以前一句呢一个形容词好差嘅，即系所以而家啲人咧误解咗，即系逢系翻唱嘅歌叫做口水歌。口水歌其实有一种独特嘅特质嘅，就系质素差，求其唱系啦，即系求其重唱，即系好快咁咧，一日就灌几张唱片咁都得噶。即系总之你点唱我就点唱，你点样音乐编排全部唔理嘅，即系求其就揾个人咧就翻唱。咁咧点解要咁咧？因为嗰阵嗰个乐坛咧好蓬勃。好多唱片嘅，咁但係呢就好少一啲精品呢就摆埋一张唱片。咁而且呢就卖得贵嘅。咁如果你要卖得平呢，喺嗰啲所谓即係街头巷尾捞埋啲翻版一齐卖嘅呢，嗰啲叫做嗰啲就口水歌。即係一个唔知边个唱又唔知把声系点，总之唱晒一扎旧歌，咁佢就卖个曲目啦。咁你掀开个卡式带咧，后边哇咁抵嘅，成二十只歌噃。其实系唔知边个唱嘅，亦都唔知唱得好唔好。不过多数就算唱得好咧，都录得唔好。音乐咧制作都系好简陋，即系好求其。咁嗰啲咧，我就叫佢做口水歌。但如果你话翻唱咧，就即系英文就叫 cover version。一 cover 咧，可以系青出于蓝又有，精神加十倍又有。咁而家你做 HiFi 唱片，你明啦，系咪？即系可能录嘅时间，即系比较原装正版仲耐，因为已经有猪肉在前啊！即系啲人咧就唔会，哎呀，你唔好求其翻唱，你一定要谂心事。所以二千靓哥多谢阿乔同埋阿 Vic 泳师，每一次咧都会改一啲风格嘅。跟住落嚟。呢一只系咪呢一只啊？度唔系显炫星光下，我想听。等阿 Vince 唱先，我哋两个咧就谂一只歌合唱。点解会希望阿 Vince 唱呢首咧？当年真系好 hit 噶，关淑怡啊嘛。吸引我嘅地方咧，首先咧就系显炫嗰两个字，我唔识噶噃，点读我都唔好知道。哇，乜咁浪漫啊呢啲字。 爱慕从来是短，美丽从来善变，不相信这一天。如梦似在星空下再现，还感觉长长半生缘。震撼仍然没干，爱念仍然未酸，心声却早相欠。情话已半风花没间断，如经过爱恋爱恋。 昨日从来是等，这夜情难自禁，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样星空下发现迷恋你留在我身边，看星光在恋你跟我牵牵，在这夜前从南情难自禁，终于我这一天能在这样星空下发现迷恋你留在我身边。 显劝星光下，我印象中好似系叶汉良写词嘅《卡农》，唔知系咪咧？冇记错，应该系卡农写嘅浪漫歌词，因为个人好浪漫，佢写好多呢一类嘅歌，都好有味道。当然咧，关淑怡唱嘅歌声，佢嘅风格，将只歌。唱到去好浪漫嘅境界，睇下今晚可唔可以显现星光下先？因为突然间一阵大骤雨咧，就要带定把遮先得。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雷暴添，最低气温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咁即係间中有骤雨啦，咁所以显现星光下呢可能浪漫之余变成落汤鸡，小心啊。如果你喺沙滩嗰度听緊呢，就担住把遮更浪漫啦。好，跟住落嚟头先我哋咪话我要同阿哥利亚合唱一首。呢一首歌呢我有个版本嗰啲歌词喺度呢，有两个字呢就期待那日重逢共对。我当日唱咧就写住期待千禧重逢共对，咩意思啊？知唔知？因为我当年咧就2000年即千禧年啊嘛，就同曾路德合唱呢一个版本，咁所以我哋个版本咧就期待千禧，即系1999年啱啱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就唱咗呢只歌，所以今日同你合唱咧有啲纪念价值，等于2000靓歌再重聚嘅诞生年代，千禧之前。歌名叫做《暂别》。自我初初结识你，就觉心中温暖，可惜今天终要分离，心感悲与爱。 自我初初结识你，只觉困恼尽除，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必复见。 人生一变， 天必再 长，望那日 云与月两人 会面，街中仰望，心声相互诉，愿我永远记得你， 话句再见只心有， 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必复见。相互诉， 愿我永远记得你。 话句再见知心有，就算今天终要分离，终须必复见。期待千禧重逢共对。 sorry 啊，哥你嗌我特登唱千禧啊， 我对你唔住啊， 唔紧要，唔系因为千禧连嗰个合唱唔系你啊嘛， 嗯、 你系你应该唱期待听日，明天就差唔多，因为呢个歌系永远嘅，明天再有明天。十点十一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海健报道新闻。香港快运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取消十八班往返香港和大阪、名古屋及首尔的航班。香港快运晚上表示，百分百即是2070名受影响乘客获得安排，按原定日期搭乘香港快运或者其他航空公司航班出发，或者接受退款安排。对于十月黄金周期间部分航班更改影响旅客原定行程，香港快运再次衷心表示歉意。发言人解释，今次决定是鉴于提供给新入职空中服务员和机师的安全培训课程在行政上出现问题，造成影响，导致候补机组人员数目不足，公司已经即时采取相关预防应变措施。内地一年八日的国庆和中秋假期展开，全国多条高速公路塞车，广深高速公路北上方向车龙一度达到25公里，来往香港和内地的直通巴士服务受严重影响，200班车取消，5000名旅客受影响，部分巴士公司下午重开个别路线。港粤直通巴士协会表示，听日是旅客回港的高峰，关注直通巴能否顺利接载乘客南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跨境巴士公司暂停班次做法务实。特区政府今朝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酒会致辞时说，担任行政长官后充分感受和体会来自国家的底气，祖国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底气所在，亦都是香港探索发展新方向寻找发展新动力的机遇所在。他对香港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充满信心，只要善用香港固有优势，认准方向，同心奋进，一定可以再创辉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多云及有雨。 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晏昼陪住你。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叻叻叻叻。 装啊， 装。系咪移民泰国啫？ 唔系移民，喺嗰边置下业，又多个地方玩啫。 你以为去边个？你以为朱玲玲啊？ 唔系，即系超 B 啊。 系啊，超 B 啊。 你好啊，好靓仔啊。 依家听紧二台啦， 而家听紧二台啊， 日日都听你哋噶嘛，咩香港嘛。 星期一至五晏昼1-3，李志刚、超 B、罗敏庄、董敏利、麦雅智 ，Made in Hong Kong。 金曲四十，我和你 重温十大中文金曲难忘片段。 本周登场巨星 林忆莲。 我作为一个香港嘅歌手，打开咗国语市场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鼓励。 陈慧娴。 永远都记住你哋，亦都永远都记得你哋所俾我嘅一切。 锁定香港电台 My 流动程式， 细数过去40年乐坛风云人物， 回顾十大中文金曲每个精彩时刻。金曲四十，我和你。 我打算买个一手住宅单位啦。 是啊，不过要先查询按揭事宜，然后签临时合约啊。 我知道，我唔会见人哋买就争住买，就算地产代理话借钱俾我落定，我都会拒绝。 临时合约定明5个工作日内唔签买卖合约，相等于楼价5%嘅订金就会没收噶。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提你，买一手住宅单位签约前要谂清楚。 千变异，飘着微冷的秋，红的衣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意心中翻飞，仿佛仍要找你。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翻嚟最后一个部分嘅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有泳师阿乔，当然有 Gloria 哥利亚，同我哋一齐预祝中秋嘅晚上一齐唱歌。 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善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留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人海中只爱你一人，为何如是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读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善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冷灰灰的冷冬，昂昂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善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有另外一首是 Sam 的歌，许冠杰的一首旧歌叫做《心里日记》。这个歌的生命力一路长的，因为我间中就会见到有人啊，我再唱啦咁样，包括你啦，今次啊 ，Vince 都好中意呢一首，啊都唱过好多只，咁啊系好嘅，好似头先印象同埋呢一只咧，都系我觉得嘅啊，可以即系好好适合咧一啲发烧音响。发烧的唱片可以重新灌录啦，跟住落嚟呢只怀旧咯。不过呢啲歌咧又唔需要计佢几时嘅，因为佢历久常新，一只好好情歌嘅情歌，亦都系非常之女仔嘅。虽然有男仔唱，我记得阿 Leslie 都有唱过，咁但系咧佢原本嗰把声音咧就来自 O.N.J. 就 Olivia Newton-John。佢当年呢，即係其实佢做呢出戏嘅时候都唔係好十零廿岁嗰啲㗎，但係佢可以有把咁嘅靓嘅声音啦，加上好清秀嘅外形面孔。所以演呢出戏同埋唱呢隻歌呢都好适合，叫做 I honestly love you。 But I believe you really ought to know. to answer. I see it in your eyes. Maybe it was better left unsaid. This is pure and simple, and you should realize that it's coming from my heart and not my head.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I'm not trying to make you feel uncomfortable. I'm not trying to make anything at all. But this feeling doesn't come day. And you shouldn't blow the chance when you've got a chance to s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And time, this moment might be ending in a kiss. But there you are with yours, and here I am with mine. So I guess we just believe in it at this. I love you. Honestly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系 Honestly love you， 原本系 ONJ 嘅一首历久常新嘅情歌。非常之情歌嘅情歌 ，I honestly love you。跟住呢只歌咧就叫做小珊瑚啦。阿哥嚟啊，你知唔知道要过几耐？你知道你实知道边个唱噶啦？系咪？ 系，我估好耐嘅，因为我见到咧，原来作曲系陈秋霞。 啊，我啱想问你，你识唔识秋霞？ 我唔识。 你唔知佢系边个？知唔知佢系边个？ 我知 道。知道啊。咁呢就係啦，作曲嘅竟然係陈秋，好多人都忽略咗秋霞作歌呢，好好多流行嘅歌呢佢作俾人嘅。呢一首作俾阿伦啦，譬如之前嗰啲譬如一点烛光啦，就係佢作俾关正杰。咁佢自己当然好多自己嘅作品自己唱啦。咁但係仲有可以一提嘅就是填词啦，头先都出现过就是、向雪怀。咁向雪怀呢就係著名嘅填词人啦。咁但係其实点解啊咁多秋霞作曲又向雪怀填词。跟住可能呢就係冯添之或者力锋作曲向雪怀填词呢即係咁。其实个答案好简单。包括谭咏麟、陈秋霞、向雪怀都係同一间唱片公司。 哦、原来 向雪怀呢就係、是、个正职唔系填词嘅係唱片监制。咁秋霞呢就是唱片公司的歌手咁亦都喺度成长。阿伦就唔使讲啦又系呢一间即系我哋宝记。因为我都系其中一员所以呢就大家就熟得不得了。咁朝见口晚见面所以啲曲呢即系虽几乎不假外求即系好多作曲人啊好多音乐人啊。有啲本来唔系填词人都变成咗填词人好似向雪怀咁。咁另外仲有啲欧丁玉啊嗰啲全部都系我哋一起喺嗰个屈埋喺个录音室嗰度一起勾出嚟。咁所谓勾呢都几好玩。因为每逢录到中间呢大家 break time 啦咁呢就成班音乐人啊就坐埋嗰张长台嗰度。咁可能有时候啲许冠杰啊嗰啲邓丽君啊咁喺度㗎。咁我哋又会叫咖喱牛腩饭啦。我要海南鸡饭 即系嗰啲。咁就同我哋斜对面有一间好食嘅，即系呢啲海南嘅食品。咁所以咧，即系 those were the days。其实头先只歌咧，我哋讲嘅嗰个小珊瑚咧，1983年。咁阿伦嗰只大碟咧，就叫做《迟来的春天》，咁大家记得啦。呢只歌好听啊，多谢你选唱。 小珊瑚多沙砾，每令人自觉迟不甘。它太美，如花似玉，深海里无法亲近。小珊瑚多依赖，我愿乘石块来相衬。海里去常多接近，可否有这段缘分？今与他海中生活，但愿能一切开心。为着爱 哥利亚的小珊瑚就来自当年1983年谭咏麟的黑胶大碟，那只大碟叫做《迟来的春天》。 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再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又错多一趟。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识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要心中没法奔放。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 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二千零歌再重聚，进入尾声。最后一首歌，我哋请今日嘅特别嘉宾 Gloria 歌利亚弹佢一首自己创作嘅作品，叫做《没有你，什么都没有》。 我是歌手，我是歌迷，我是女儿，我是妹妹，我是老师，我是学生，我是主音，我是合影，我是爱人，我是情人，我是太阳，我是浮云，我是天使，我是魔鬼，我是大人，我是孩子。假如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我爱天空，我爱草地，我爱大海，我爱高原，我爱花香，我爱草蜢，我爱善良，我爱调皮，我爱刺猬，我爱鲸鱼，我爱小花，我爱小黑，我爱阿爸，我爱阿皮，我爱家人，我爱朋友，如果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你，什么都没有。 这首歌叫做《如果没有你，什么都没有》。除了作曲作词都是歌利亚，刚才自弹自唱的歌利亚一手包办，恭喜恭喜你有一首咁有感情嘅歌。睇下个钟，当然啦，已经进入咗尾声。临走嘅时候，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中秋节。 当然多谢哥尼亚，多谢我两位拍档阿乔同埋荣士。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